系今个礼拜咧最精彩系呢套戏啊，亦都插即系插得精彩啊，呢套应该会 系冇 错。咁啊个戏名有玄机啊，九龙不败，咁就系不败嗰个字调转就系拜拜，系啦。 系啦，冇错。 咁大家咧都好容易就会归咎啊陈果啦，吓，即系好惨啊陈果系啦，因为陈果都算我欣赏嘅香港导演之一噶啦，其实吓。咁啊，咁但唔系，话好似衰，唔系第一套衰啊。咁但系你再细心啲睇真啲，上一次三夫，其实你都会发现有啲共同嘅元素噶，其实 通常完其他，例如编剧啊、摄影啊嗰啲啊。 唔系直情编剧啦，大家留意一下啦，系咯。嗱，咁佢亦都有个共通点咧，就系佢哋攞咗一啲奇怪传说咧，就摆咗落去套戏度呢个元素。嗱咁嗰時三夫咧，咁呢套好似得不打真係睇過啦，我哋又唔冇睇。咁其實咧，佢話係嗰個咩妓女定乜嘢三部曲啦。咁但係其實頭兩套冇唔係啊冇怪嘢噶，係啊，係啊。即係但係呢度點解突然間有怪嘢咧？咁、那個女係盧婷啊嘛。係 冇錯，直指盧婷，冇錯。 係啊，佢自己咁講啦。咁但係其實一般都話係人魚啦，即係一般出邊個講法就係、是。咁當然佢冇變身嘅係咪不打 冇變冇變冇變係呀。 係啦。咁而今次呢個九龍不敗呢就用咗龍呢樣嘢。嗱其實冇問題㗎喎。你就算講佢識變都冇問題，因為龍嘅傳說就係、是、其實定係人嚟㗎嘛。龍人傳說㗎嘛。你嗰時睇過嗰套乜鬼嘢呢，係咪田中芳樹咩，嗰時有一套小說。 蒼龍傳。 係啦，就蒼龍傳呢、這個分分肯定有睇過啦。 冇睇过喎，反而我。 你冇睇过呢、這个 ？O K。 冇睇啊，呢个冇。 咁卡通有冇睇过？佢就讲三兄弟咧系可以变龙嘅。 冇啊，卡通都冇睇呢个。 但佢冇影嗰个过程喎，佢总之佢一转头咧就变咗条好巨型嗰啲龙喎，即系你当 系 嗰个超大嘅 size 啊。 系明白。 系啊系啊，即系唔系茶楼嗰条咁细噶吓。咁呢度咧佢就又呢条再怪啲啦，系咯个样啊似茶楼啊，但系佢又其实系九头蛇嘅。 系。 但又唔知佢點嘅，即係佢下半截係點樣嘅咧？我唔清楚啦。 佢有路嘅，就比如佢有龍頭，跟住佢都有前面有隻爪，佢有九隻爪嘅，得唔得？咁但係要鑄埋個尾變成一條尾咁樣，就一捆嘢咁樣，你當好似即係嗰啲， 喂，你睇到啊？ 有啊，係啊，佢有跳過，佢跳過一條澳門橋㗎，佢成日飛 嘅。係佢後面嗰條尾嗰節長啲啊，定係嗰啲頭長啲㗎？我想問。 後面嗰條尾都長，但係頭亦唔短。咁啊，一比 一 啦，你當。 其實係咪九條龍打咗個裂咁就？ 係啊，可以咁講，但係佢就匯聚又唔係打結，即係匯聚一條長尾。問你死未？ 係 啊。 係。係咯。咁啊，好怪咧，總之個感覺係啦。咁好啦，都唔緊要。佢但係套戲咧，其實唔係講怪嘢嘅，佢講啲警匪故仔嘅。 系啊， 嗱呢个先系成件事个问题啦。咁即系嗰个元素咧，其实真系硬加嘅。 系， 即系你差唔多拍，即系无间道或者咩做到尾，突然间哇，刘德华走甩咗吓，或者阿无双，以为郭富城走甩咗，哇喺个公海突然间哥斯拉砰咁走出嚟，啊担翻个郭富城翻嚟咁，系咪担翻佢翻嚟啊？成担翻翻香港交俾警察，哇你好唔好倾？ 梗系唔得啦！ 即系我睇哥斯拉，我梗系中意啦。但系咁样无双最尾出哥斯拉，哇！咪仲突入个周润发系唔系嗰个啊画家？ 系 嘛？当然呢套都有呢个咩话？流心游啊，系啦， 流心游系。 变风点啊， 系 咯。不过我会谂起啊嗰个咩攻心计多啲，因为嗰啲唔咸唔淡讲嘅话就 系咁样， 系咯， 系 好咁啊？点啊？咁嗱，其实实质睇咗个戏啊，得啊，不打同啊。明嘅啫，咁你哋講下啦。我啊睇咗啲全部係啲花絮啊咁嗰啲嘢啊。 即係先甜就後苦啦，都有嘢讚嘅套戲。 係。 咁啊動作我交俾阿明啊，阿明啊，即係黑寡啲係啦，即係定係啊動作。 動作方面其實就都大部分拍得都合格以上嘅，咁就董偉加埋黃偉良呢個組合咧，其實就湄公河行動已經係。是咁樣嘅配搭㗎啦，係啦，而佢呢度佢開頭啊，玩射槍啊，打曬跟夫咁樣啊，跟住去到上擂台戰啊，同埋喺最精彩嗰場就係阿張俊同埋嗰個叫 Lady 嘅角色啦，咁就喺輕鐵裏面打鬥，咁就用鋼管舞嘅元素擺咗落去啊，呢啲就都拍得非常之好。 張俊鋼管舞？ 唔係佢揦住啲啲 打嘅時候就加入一啲鋼管舞嘅元素，就揸住嗰條柱嚟去喺度做一啲比較難度一啲好似體操咁嘅動作，嚟去飛腿啊，用啲 佢有 姿勢咁玩 嘅。佢有嘗試玩樂女嘅，即係又會有啲外邊影翻入嚟就一索過，但佢又唔係成個畫面一索過，即係會有啲外邊一個 Y 索跟住個輕鐵 check 索跟住。 即 係 嗰 個鐵 車廂都應該係佈景嚟嘅。 電 CG 嘅直頭，嗰架輕鐵都係 CG， 成架 CG， 即係炒㗎，因為會炒㗎，係咪？ 但係呢場嘅最慘又係炒個係 係啊！但係啲 CG 又唔到 咗咯，就係炒咗。係 啊，佢嘅 CG 又唔到人哋惡女嗰隻水平，咁你夾硬變 CG 就似係 咩？ 似黃金兄弟嗰架車咁咯。 我睇佢花絮話自己荷里活特技喎，級數。 外國都做荷 里活 都 有快嘅特技。 我諗到唔到啊，到唔到荷里活之一片特技啊？ 荷里活中心咯，應該可能。 荷里活廣場。 啱啊，即係旺角荷里活廣場嗰啲特技。 香港有個荷里活，嗰個荷里活。 啊，咁樣。 你誤會啦，佢唔係講緊嗰個鬼佬嗰個荷里活。係， 但嗱，我有少少糾正。阿明，我明你對呢個中國即係功夫片有熱誠嘅。我只能說董偉嘅設計嘅動作，同埋喺張晉同阿咩安達臣係咪安達臣啊嗰個鬼嘅武打，佢自己嘅表現係 呢樣嘢，我認同佢拍攝手法係唔得嘅。 係啦，佢唔係拍得好，係嗰兩個人已經盡做。做如其分，即係做翻嗱，你話佢做得係咪特別勁啊？又我又覺得唔算啦。即係如果講打張俊喺入面肯定唔係最勁。即係你話狂獸啊，之前幾套都好睇啲嘅。 即係殺破羅伊。 係啊，但係盡做，即係我覺得最鬼不歸咎於呢兩個演員嘅。佢無論佢個外形同埋佢嗰啲打法啲腰馬功盡做啦。最大鑊，我覺得我唔知歸咎邊個啊？你話歸咎幾套又好，歸咎陳果都好啊。總之呢套戲冇人識拍動作片。 呢 part 你唔可以歸咎 啲嘢，鏡頭啊， 即係去到嗰 part 就一定係冇指自度嘅嗰部劇本，你放心係。 咁你 唔關事，呢一 part 一定係。 總之冇人識拍，可能關個攝影事啊。總之係冇人識拍動作場面，佢啲剪接分鏡好怪嘅，即係唔知佢打緊乜嘅，即係你冇一個宏觀嘅描述，同埋打到好似好型，但係好亂。係 啊。 是啊、 但我睇製作花絮嘅時候，有啲位咧，其實我期待睇佢條正片嘅，基本上，係佢嗰啲位度得靚啊，嗰啲嘢係 即 係 個花絮攞啲鏡頭仲攞得靚過， 係 啊，因為你同埋個花絮影現場嚟㗎嘛，係 啊 係啊係啊係啊， 影、現場咁佢實打係打得好勁㗎，真係 啊，即係會唔會其實嗰個位你只要動武機喺度，佢兩個打係啦，你使乜搞咁多嘢？ 係， 其實反而係嘅。真係 係啊係啊， 咁你實情都要適當歪索嘅，即係成日都要兩個人嘅 two shot， 然後再運翻落去一個人，跟可能彈翻去 POV， 你要適當地拍咯。 處理照緊唔難㗎嘛？ 係理論上係，但係而家發覺真係發覺好多港產片動作嘅場面都係有問題。 咪可能佢哋成日咧就係想玩嗰啲，即係個鏡頭走嚟走去嗰啲啊，但係佢 想玩嘢， 唔係好玩得好熟，係啦。咁其實如果你唔熟，你拍翻正常咁樣，即係可能有啲遠有啲近咁，嗰隻剪接其實可能就反而仲好，因為佢哋真係識打啊嘛，唔係即係佢唔係嗰啲假打啊嘛，佢真係識打。咁其實你咪俾咗 show 翻佢真功夫過嚟睇，其實已經好好睇啊。 同埋咧嗱，正式嚟計咧，拍打戲要 high speed 機拍嘅，因為你真係嗰人識打咧，你好快嘅，你變咗你要高精。度即係高格數啦，你咁但係你 high speed 未必要去到子彈出槍，又可能300格， 係 啦，咁你可能用啲100格已經夠嘅，都但係都要 high speed 就唔係正常 normal 速度。咁以往你問我都有動作片，其實係會加快嘅，其實有嘅。不過最大鑊就人哋加到好高明，譬如葉問啊、丹爺都有加嘅，但係你加咗你同你整體 over 你其他嘅戲咧，你唔覺得會突兀咯？會突然間嗰度發覺係加快咗。 佢呢度會唔會咧有時慢下鏡啊？有時啊快翻 咁樣。佢又唔會，但係問題佢個加快速度嘅打好膠咯，佢係好明顯係突然間好似你 fast forward 呢度仲加快。 佢呢度有加快㗎， 佢 長期加快。 其實佢本身已經好睇，你夾硬加啲嘢落去。 跟住佢好似都有個係，佢凡 Y shot 就加快咯，一 Y shot 啲好似啲 咁樣啊。 咁啊，跟住仲要哇，佢加快唔係某一啲動作接識，而係好宏觀嗰啲拳搏腳嗰啲叫搏拳啦。佢又突然間咁樣 Y 發，跟住又播啲配樂，好型咁啊 ，let's do di di di di di 咁樣嗰啲，哇出嚟咁啊好膠，好陳芬奇啊。咁點解要提陳芬奇咧？因為陳芬奇最出名，想多。当年 得唔得？有套烂到喊嘅咩杨门女将，佢就将一扎唔识打嘅女加快速度就当识打。 系啊，陈芬奇咧系有个二撇鸡嘅，以前咧佢成日做主角嘅，系啊。 系啊，好唔掂，嗰套杨门女将真系。跌咗落去叫动作国标最低嘅，当年啦、啊，当年就未有天机啦嗰阵时啊，不过天机我唔定义为动作片啦，天机系警匪啫，即系交代特务啫，啱唔啱？ 佢唔系笑片嚟嘅咩？ 咁啊，系杨门女将认真嘅，唔笑，但系 天机啊，天机系咯， 啊天机系你去当笑片啦。咁点解要提陈乜嘢？因为陈乜嘢啱啱有套叫《美丽战争》喺国内上，哇，佢又真系犀利啦， 哇，仲有 马国明。 啱啱上就票房就急插水，最后埋单好似到唔记得3000万啊定咩啊？ 咁陈芬奇系冇自己演噶啦，即系佢导演啫。 啊，导演啫，导演加监制咁咯、哦，打晒佢，即系美日战争就去重点咁样。不过呢个就叫抽插，因为我都未睇，我唔知啊。但系国内就好乱评嘅就系、是。咁我講翻就話點樣即係夾硬將啲你明明動作即係打得唔好啲演員你加快咁，但係而家你張俊同安達臣識打你唔使 唔怕。需要啊， 咁樣變咗呢度變咗交曬。第三就個動作設計咧，即係或者應該唔係動作設計，佢本身啲拳腳設計 O K 嘅，但係佢擺咗落去個澳門咩旅遊塔嗰度打， 即 打你打還打打打打咗佢啊，踢咗佢落去個即係個分支針嗰度，跟住嗰個人揦隻手揸住條繩咪跌咗落去咯。OK， 咁跌落去佢又唔知咪手揸條繩又揸住又唔會死喎，跟住最搞笑跌咗落去咧條繩會彈，即係分支針會有啲伸縮 彈翻上嚟咯， 係啊， 但係伸縮你唔會彈翻原點噶嘛，即係你明唔明？ 即係彈翻 上嚟， 佢彈翻出嚟原本嗰個位啊，成隻跳翻出嚟。咁你 嗱你講開嗰個位咧，哇，又有嘢講，我以為咧。阿張俊會唔會自己變咗條龍啊？定係點啊？佢突然間嗰下咧，佢變到勁咗噶，佢跳嗰啲彈跳力咧，完全反曬地心吸力噶。 啊，知 有曬輕功咁噶。 即係嗰啲 後佢係會變身變條龍，係佢變條龍，咪叫條龍出嚟。點知原來唔係喎。 但係冇啊冇啊，即係嗱，但係後期嘅張俊佢嘅武功都等於美國隊長啦，起碼即係講緊一拳。啲一腳啲嘢飛咗去六七十米嘅， 即係係咪話佢哋嗰啲紋身咧又賜咗啲力量俾佢哋㗎？其實 誒，幫佢擋子彈，係啦， 擋子彈 啫，擋咗野子彈咯，即係當年，但係擋完子彈條龍理論上死咗嘅，咁跟住阿張俊就頹咗嘅。咁但係後尾俾劉心又 reboot 翻咁樣，你當係咁啦，係啦 ，reboot 翻又再又喺度喊嗌，又話自己都冇辦法啦，你條龍快啲嚟幫我啊，咁樣曾經有啲咩毛啊，又對住天嗌咁樣啦，係啊，咁樣咯， 係啊， 咁啊呢個交啦，咁啊最交就真係最後真係有條龍咯， 係， 條龍魔域仙蹤咁，即係個特技元素似。 魔华图啊， 咩啊魔嗰啲靓啲，人哋嗰啲整得 好唔掂。但佢其实有鳞片嘅，你问我嗰只 C G 咧，即系佢又唔系。你话如果佢系冇不值，搓到好差咧，咁叫有啲原谅。但佢又唔系，佢又好仔细下，但系出嚟个感觉好胶。 唔系，但系都系胶啫。 系啊，即系胶啊。 胶。 同埋 系蛟龙嚟噶呢条， 系啊，好大镬，跟住出嚟仲要玩反，即系条龙喺个海度打嗰个反就弹来弹去喺度玩，喺度抛来抛去当排球咁啊。 咁但系点解个反嗰个黑鬼又冇自己嗰只嘢咧？如果你两个都有召唤兽咁，你都仲有得玩啊？ 真系纹身嚟嘅，就冇召唤兽。 系啦，黑鬼就纹身，但系佢纹蛇，佢就一条慢即系啲蛇前身嗰啲咁嘅纹身，缠住咁样一条好凶猛嘅蛇咁解啫。其实 又 冇 出嚟， 冇嘢嘅。 系条蛇又冇交代过。嘅，佢最後 第三件嘅啫， 係啦係啦咁樣，咁啊打翻個翻岸咁樣，咁樣有啲交嘢咁樣咯。咁但係呢、這個。 系，想讲翻正话，塔打嗰场啦，喂，嗰度佢哋两个人，唔着上半身衫喺度追逐嗰度咧，哇，我直情系已经有人笑咗出嚟，见到两个裸男喺度暴走咁样。 同埋佢暴走得嚟最大镬就系后期佢讲佢阿张俊似系入咗魔嘅，佢有啲咧唔系话纯粹打，系打到已经咧喺度玩咁样咧，跟住又会喺度。笑啊，一路打，咁跟住就系揾脚踢，不停重复踢佢，一路踢烂晒啲，咁样嘅，即系佢后期讲啊。 佢话佢个角色有多重性格，佢个花絮自己咁讲嘅。 系啊，类似啦，类似啦，系有啲咁样叫做表面表述咯，但系冇描述噶，即系有表述冇描述噶，我哋唔知噶。但系而家去到嗰个位就讲有啲癫咗， 發曬狂咁啊！最後啊，同歸於盡，攬住一齊跳落去賓珠針，但又唔知下面有架車又撞住咗佢，又冇事嘅兩個都，跟住佢又走得甩嘅，然後出咗個海，先嗰條龍出嚟打翻咁樣嘅， 打翻佢上嚟， 係啊，交到咁嘅車，咁啊產品到，咁但係你問我，我唔知阿明嗰場點啊？我睇嗰場就其實唔係 ending 先笑，最緊要係咁，即係好多人而家就咧似咧 頭笑到尾， 啲影睇啦，啲影評人就開始叫幫，即係可能你簽幾套啦，影響力大啦。舊套戲就話誒都係最尾嗰場啫，撇開條龍唔睇都好睇咁樣，咁其實都係錯 concept 嘅。你睇你知啊，成套戲都似 好多好多笑位啊！ 成見到啊黑鬼喺度啊，大佬 係即係佢其中一個嘲笑 睇我驚俾佢打啊，大佬啲人話 佢其中一個嘲笑位咧係佢好多好小説嘅旁述嘅 嚇， 佢加咗好多 VO， 但係啲 VO 咧唔係人類講嘅，即係佢係張晉配音，但係會無端端就話誒。我相信呢個世界見過嘅龍嘅人都只係得我，我都冇人會信我。佢揾呢啲嚟過場，但係好多呢啲 VO 喎。係 啊， 即係睇咗一套夜景四片門啲街呢啲咁樣，做咩做乜嘅 VO？ 係啊， 真係七都冇人有嘅，真係。 加龍都已經係唔知做乜㗎啦，唔係加 VO 啦。 你講七嘢仲有好多咧，啊、例如阿劉心柔嘅角色。你係睇醫師中醫師啊冇問題啊，但係喂佢有心理病啊，張晉竟然警方選擇去睇中醫， 睇中醫係啊，叫飲涼茶啊嘛話佢係啊係啊，交唔交啊？即係不能做綠色，不能做綠。你問我 比較佢仲係咩有錢女嚟㗎嘛？你話咩咩澳門 咩首富嘅女嘛？ 首富 就係吳耀漢嚟嘅，諗下粒粒星嘅，係 啊，即可能佢想加啲漫畫元素，有個主角。有啲好幫到佢嘅人喺佢身邊，咁又呢條女啊，佢個老豆又幫下手啊，都有啲笑位咁樣擺落去啊，但係好鬼騎呢擺落去，擺得 類似啦。咁同埋 仲唔夠喎、啊？仲要嗰個壞人咧，黑鬼都係睇啊，都係睇佢嘅喎，即係睇呢個中醫。 係顧問咯。 佢所有嘢都楞到啊！咁你話佢一個人有咁多重身份、咁多重關係咧，其實係。唔系几合理噶嘛？ 系啊， 啊即系呢啲咁咯，永远查案查下查下就查，原来都有关过自己老母个朋友事，跟住又可能个邻居隔篱个妹又原来同自己个细佬拍拖咁嗰啲咯， 呢啲嚟噶咯喎，嗰啲系， 系啊， 串混晒咁咯。咁同埋你当警匪片睇咧，佢其实就冇查案嘅，因为佢呢套戏个立足位咧，佢单案咧 last 过成十年嘅，接近头头尾尾，佢中间又会颓，跟住又之后一夜跳入五年后咁样嘅，咁佢就好集中系好似讲紧系九头呢个张晋嘅，由佢嘅警，即系佢自从佢老婆死咗，即系老婆就系 离 婚妻就 系 邓丽欣死咗之后点样振作，咁样点样去解决个心结咁啦，佢成日咁样聚焦咁样。咁但係又好鬆，咁而最後佢所謂嗰啲，究竟點解要殺女警啊？點解嗰個人要報仇係靠個口講嘅啫，即係冇經歷嘅。到完嗰下最後講翻，原來N 年前恩怨情仇，原來就嗰單拳賽佢打贏咗之後咧，個仔咧就對佢老豆失望，跟住衝出馬路死咗。咁我所以歸咎個仔死啦。 冇教。 係啊，但係冇人知啊。係啊，個黑鬼個仔原來就話咩累死咗個仔，咁所以佢要報仇咯。咁之前要殺女警又解 咁邊個做咗報仇？張晉 嗱，張晉咯，因為張晉贏咗佢喺個賽事， 因為佢兩個香港同埋澳門嘅紀律部隊咧有場拳賽嘅，每唔知隔幾多年，跟住阿張晉就係香港代表，而黑鬼咧又係澳門嘅代表。 黑鬼啊，澳門代表咁奇怪？ 唔好理啦， 換嚟嘅，因為澳門輸咗好多屆，所以咧就請個前海軍陸戰隊嘅人翻嚟打呢場比賽。系啦、 啊，你当我去卡餐菜啦，我冇计 嘅， 咁乱噏都得。 系啊， 最大镬就咁样累死咗个仔。 香港可以派阿洛舒华犀利加啦，如果系咁讲。 系啦、啊，咁点解要杀女警？就因为原来喺嗰场嗰啲女警喺度耻笑佢哋，即系佢输紧嗰阵时，咁啊见到影到啲画面，啲女警笑佢，系啊咁样，系啊类似啦，我都唔系好详细睇。咁啊，总之就咁啦。咁但系同埋最重要。即係你如果真係數打咧，其實又唔係好打嘅， 唔多噶， 兩場三場嘅啫，即係兩個鐘地，係啊，佢實景打咗，我諗加埋15分鐘咁上下。 平時做乜㗎？ 平時咪不停講嚟講去， 係啊，講嘢啊， 咪講佢點樣去溝啊，尋劉心柔啊，跟住點樣迷失啦、啊，劉心柔過嚟撩翻起佢啊，跟住佢咪查案就見到鄭家穎有啲護爛 get 咯， 係啊， 即係咯，好鬆嘅。 係，我數一數，其實得五六場打嘅啫，但係唔係太長嘅，打得亦都。佔嘅時間唔多嘅， 大咪輕鐵， 跟住差館，然後就最後 ending。 其實擂台戰嗰度， 係一開頭擂台，但係好短啫嘛。 開頭槍戰嗰度，阿林雪嗰度咯，同埋嗰度比較大啲咯。 喂，咁其實你成件事已經係有一件事、有一件案又有迷嘅啦。點解要加龍呢個元素上去咧？ 其實冇嘅，真係冇解。 冇噶。 佢以人嘅角度。 花水阿陳果就自己話咧，話即係就咁樣拍警匪就好普通啫。不如加條龍落去啊，咁樣喎，咁樣係咯，點講咧？你又你自己聽啦，個花絮點咁當然當然提議呢樣嘢嗰個好明顯唔係阿陳果啦，係嘛？啊，肯定 係 啦，係啦，係啦。 但係呢套戲編劇陳果有份㗎，唔係淨係幾套啦，陳果有份做編劇。 咁一定啦，因為而家話改咗佢75% 啊嘛，係咩？系嘛？咁梗系另外75% 系阿陈果噶，一定啦，系咯。咁但系代唔代表原本系好咧？咁可能原本仲衰咧？你点知啫？系咪？即系总之而家出嚟就唔好啫。你只可以讲。咁你保留翻龙嘅呢样嘢又得翻咁少，即系成件案都唔关事。 系啊。 咁即系你冇理由咧？你嗱我报个比喻啊，你冇嚟 X file 嚟嘅呢套。咁開場講阿 Fox Mulder， 因為細個個妹咧外星人捉咗，跟住佢要加入 FBI。咁你中間講嘅案件全部係啲正常嘅 FBI 案件嚟嘅。係。咁你唔會咁噶嘛？跟住啲但唔知點解最尾咧拉緊個反正咧有 UFO 出嚟幫手捉咗個賊咁，你唔會拍到咁嘅戲係嘛？即係個 UFO 同外星人個關係就係即開頭同拉尾同成件案冇關係嘅原來。咁你呢啲嘢你除非你嗰個係一個輕鬆啲，例如。科研粒咁啦，最尾無端端出現旺角出現飛碟咁啦，係啦，都有係。咁又或者你呢、這個啊咩四個女仔咩三個疤？ 三個疤係。 係啦，咁佢都有輕輕提過即係飛碟呢樣嘢嘅。咁佢講阿張繼聰就好鍾意追飛碟，咁但係你初初就覺得佢吹水嘅啫，佢話只叫飛碟啲人唔信咁。咁但係後屘佢最尾嗰集咧係佢同阿陳海林都見到嘅飛碟，所以佢哋。即係其實個飛碟意思真係好喺個天兩個光飛過嘅啫，咁所以佢兩個再遇翻嗱，咁你作為一個純點綴咁都冇嘢嘅，係啦。咁但係呢度又唔係喎，大佬你條龍係有參與過喺嗰個戰鬥啊，最尾大佬直情呢、這個哇，大佬咁樣 係， 咁但係因為但係最弊你都係警匪片嚟㗎嘛，即係最奇怪就係你呢尾送啊加落去你都諗下點加，即係唔係唔得㗎？你諗下可以㗎。咁你要諗下，佢唔係佢硬加落去 喎。係啊，硬加嘅啫。 咁呢樣嘢就唔得咯， 冇 乜得咯。 即係佢有機會，佢有 名同泰興係冇關係，你夾硬 key 落去一樣啫嘛。係 啊，佢有講佢細個啊見到條龍咁咯，跟住所以就大個紋條龍嘅紋身，就純粹又唔係因為見過條龍化身紋身又冇講嘅，係啊。 佢話咧，其實佢想講就講啲人，即係講樣嘢，冇人信咁樣嘅。咁冇人信，跟住佢自己就慢慢自己都即都當咗嗰樣嘢係唔存在咁樣嘅。咁但係你睇呢度好似你都唔覺得佢有講呢樣嘢啊？係 冇講 嘅，係咯，即係唔知做乜咁樣。總之就係咯。好啦，咁你數下啦，不如你數下嗰一紮咪好多人做噶嘛？你數下啦，嗰啲人全部都唔重要嘅，但係係咯。鄭嘉穎係咩人嚟嘅咧？ 鄭嘉穎澳門司警。系啦，咁啊，大少伟嘅， 重要少少噶啦，系咪？ 要相对，重要少少啊，都出场物眼， 第三男主角嚟， 男二嚟噶啦，系啊，算男二嚟噶，系男三啊，男三啊， 男二系啊，黑鬼啊嘛， 男二黑鬼安达臣，咁啊，跟住再数啊，邓丽欣其实出咗，我谂加埋都冇五分钟。 搞咗邓丽欣就唔系，但系因为系 Kelly Fair 嚟嘅呢度，如果系咁， 系啦， 定位 系。但系佢个重要啊嘛，即系佢个喺个剧本入边，因为未婚妻，同埋佢系失咗踪，咁佢个最后先揾到佢条尸嘅啫。咁啊，即係其中一個殺警嗰、那個， 唔係佢個位置係喺屯門色魔入邊啊，阿群姐嗰個位嚟嘅。 係啊，係啊，類似啊。跟住咧，佢另外查嗰扎，佢啲人都勁嘅，佢上司又唔代用，即係阿就哥係咪就 係啊？係啊， 就哥。跟住有阿李麗珍，但李麗珍嚇死嘅，係啦，即係唔好話。陽光姊妹圖啊，即係唔好話 M 級啦，佢而家變咗我都唔知啊，似唔似哥斯拉啦，我都唔知 啊。佢而家做緊個位咧，我哋傾偈就話其實佢做緊乜咧，就係、是、呢、這個乜鬼話嗰套乜鬼字詞就叫咩？ 咩咩果欄唔係嗰咩果欄咧？ 果欄女的咩江湖大佬？ 裏面咪有阿黃光亮，咁搭阿黃光亮你唔好以為係阿陳偉喎，其實係阿咩范逸敏啊，即係而家變咗師奶嘅范逸敏。其實而家可能阿李麗珍咪即係做緊呢啲類似嘅位咯。係 啊，類似 呢度基本上佢同阿張松芝啊，外天冇分別， 同級嘅係啊係啊，張松芝 大鑊啊，係啊 係啊。 咁你叫周國賢 喎，吳耀漢都有埋阿吳耀個仔嘅，好似係嘛，都係做佢啲即係其他 嘅差佬嘅啫， 出出 嘅 啫， 係 啊， 都係一樣嗰啲位嚟嘅啫， 嗰啲位嚟緊，即係啲差佬手下位啦， 重要嘅啲下把位嚟 嘅，係啦。 咁啊，叫特比較仲特別啲咪有個咩即係個 lady 咯 ，lady 係咩？陳玉雲， 陳玉雲係啦， 即係真打得，係啊， 係都叫真打得嘅， 係 啊， 係啦，咁就係 啦，都叫仲係 呢個，我覺得好似係阿嘅幾圖就話係阿八爺嗰啲班底嚟嘅， 係應該到時。 咁呢度實質佢角色係咩人嚟嘅咧？ 係個巴西佬條女，係啦。 後母啦，或者即係又係。 都係 咩啊？ 即係個安達臣死咗個仔個後母啦，即係嗰陣時已經冧嘅，咁所以都經歷咗呢件事，體諒阿安達臣。咁同埋安達臣就成日喺個健身室及佢嗰啲練嗰啲女嗰啲嘢就會殺佢嘅。 哇，係喎，喂，你講一句，又漏咗一個啊！嗰個係咪袁子維嚟㗎？喺澳門被殺嗰個？ 唔係，我都有問過人，唔係袁子維，但係就話係一個都就係咁樣大大件又大波咁樣嘅，就唔係袁子維。 咁以為袁子維啫。 係，但係佢個閪保持嘅，係啊。 我明白，係。 袁子維咪已經變咗阿華夫阿華太師老婆嗰個樣啦， 唔係喎，華太師老婆好似靚啲喎， 正啲係咪？ 係咯， 仲好好味添係咪？ 係啦，冇錯，係啊。 咁跟住仲有吳耀漢咯，即係如果你話星就，即係問我佢其他啲嘢都算即係群星撐場啦。 唔係你都唔知數漏嗰個咧，就你話劉心柔啊。 係劉心柔，劉心柔就特別就有望就 空 乜嘅 啦，呢個係。 係啦，空乜嘅依個空嘅，咁啊除衫突然之間，咁啊除完衫咧，明明真係除曬喎，成個上身，但係又見唔到波嘅，點解？咁原來就話，其實我細個患乳癌，我得右邊個空切咗，不過後期我發覺如果要戴 bra。咁啊，右邊又要揾嘢墊，好辛苦，不如索性切埋左邊咧，咁樣。咁我以往嘅家族都啲咁嘅病，我都係靠自己嘅知識去避免。所以人係可以成天嘅，你都一定要振作啊！咁啊， 你記得曬呢個對白，講得真係好嘢啊！ 你講得咁正嘅，你廣東話你要講明一啲。係 呢個講明啲啊！真 係。最大鑊，佢個胸係咩狀態咧？佢又唔係白色一團肉嘅，佢係紋咗呢個櫻花制嘅一個。 仲要係好。 好花紋身應該話係啊， 仲要個感覺係好平板嘅，即係你覺得真係黐塊肉色嘢喺度咁樣嘅有個感覺，你著咗件衫冇乜分別 之外嘅，係啦，咁好明顯， 係好唔似真係咁樣切咗嗰樣嘢嘅。 係啊，係啊， 係啊， 咁樣。 可能佢呢度亦都係想都係玩紋身啦，係咯。 係。 紋身呢個題材呢度係有喺度嘅， 係冇錯。 嗱，公道講。阿張晉九頭龍嘅紋身，其實佢個外形同埋個紋身個美術好靚嘅，係其實唔交嘅，唯一唔交就係佢個佢除咗三個樣佢唔交，但佢嘅演繹好交，係啊，佢就咁佢個紋身型嘅，其實唔失禮嘅。 我覺得佢其實有啲玩知名嘅，即係有啲玩紋身呢樣嘢，即係佢每一個人都有個紋身代象徵噶嘛， 係。咁佢 呢樣嘢咯，咁點解佢要剝衫梳紋身嘅，都係呢樣嘢嘅啫。係，可能係有呢個元素嘅，但佢拍咗出嚟，可能就冇人哋嗰種即係有型嗰樣嘢咯。即係你話好笑噶嘛？佢哋使到唔著衫喺度打嗰陣。 係啊，好鬼 搞 笑。咁但係 Spiderman 褲都剝埋，你又唔覺得好笑喎？係咪？咁其實都係睇你點樣處理啦，係咯。 係啊， 因為我公道講，張晉冇做錯呢套戲。加埋陳果加幾圖兩個，邊個去拍都死，即係你揾阿甄子丹嚟拍又死，你揾上格雲頓嚟拍都死，冇人掂嘅，即係其實唔真係導演編劇問題啫。 係你已經係最重要嗰 part 啲動作係由阿董偉同黃偉亮處理㗎啦，都搞到咁樣動作嗰 part 都俾你 係啊，真係演到大鑊。 我睇條製作輯嗰啲位仲好睇過佢。 呢個就係即係 A 加 B 嘅組合，咪其實搞彎曬娛樂圈咯。係 成個電影業俾佢搞彎曬， 係咪咯？咩班底俾佢都玩殘，就係、是、咁。我嘅得出嘅心態就係咁啦。 我唔會太怪啊，陳哥啦，係 咯。係明白。 有人要咩重啲嘅？ 係。 一劇之本啊嗰樣嘢。 咁啊， 你睇翻啦，佢唔好嗰啲都係呢個組合㗎。你睇真係啊，即係陳果第二啲組合咧，佢 OK 㗎，係啊。係。就算是拍人哋嗰啲都 OK 噶，你睇餃子唔係差嘅，拍得幾好。 係李碧華嗰、那個原本係係咯， 咪都唔關事，即係意思佢拍嗰、那個即係草根嚟香港嘅，真係有一手嘅，你抵都係拍到嘅。 對係， 冇錯。 呢度你就話佢即係夾硬玩啊嘛，即係用咗好多啲即係場景 基層啊，好強調呢個字眼啊，同埋有啲位佢阿張俊佢坐輕鐵嗰度，佢想睇下出邊啲人係咪佢。老婆嗰陣時，佢好似想做一樣嘢，就係嗰個區屯門啊，定天水圍嗰度咧，就唔同人嘅風貌有啲乜嘢人咧，好似係咪想做呢一樣嘢咧？但係我覺得佢 可能都有㗎，唔係因為呢一套係劇情片嘛，唔係嗰啲文藝片啊，所以咪即係有怪咗咯。 係， 唔係阿芬芬有睇開㗎係嘛？因為睇開啊，陳果其他嘢 都係淨係睇過幾套咯。 咩 A 啊，紅 van 咁都有睇過啊！ 有睇，紅 van 有睇， 都唔好差啫，係嘛？ 做嗰啲咪有睇咯， 唔差啫，係嘛？嗰啲 紅 van 好睇好多， 貼地啲嗰啲係好啲嘅。 即係有人就話紅 van 都唔得到，紅 van 都 OK 啦。 佢拍嗰啲草根啲或者香港地多啲嗰啲就冇問題。 好得嘅喎，都佢拍嗰啲嘢係咯。 嗯，同埋嗰種元素擺喺動作片其實冇衝突嘅，其實阿林超 本來就應該冇， 林超然佢都將呢啲元素擺到喺啲證人啊、線人嗰啲動作片裏嚟，冇問題啊，好啲。 但呢套可能真係外於個故事本身都係，唔係佢呢啲係啲奇情嗰啲啊，佢唔係普通嗰啲警匪片嚟噶。 係 啊，你唔同嘅，所以你呢個奇情咁怪到咁知名嚟噶咯，即係呢套係。咁你唔可以將嗰個入於一套正常警匪啊，即係嗰個題材因為超常有超常元素嘅，咁你個處理可能就要即係要再處理啦。咁可能如果你去到呢一個位置就未必係阿陳果嘅，即係本身嘅範疇嚟嘅，原先係可能係咁啦。 係啦，咁阿畢打，咁你覺唔覺得有冇導演可以救到呢個咁嘅戲咧？ 冇啊冇啊，真係冇。 陳木勝啊，嗰啲都唔得。 唔係導演，你應該即係執翻個古仔先。 即係其實兩樣嘢，即係我覺得都 A 加 B 啦。我又即係 即係龍呢樣嘢加落去，唔係一個問題嚟嘅。 係冇錯 嚇。即係我好同意，即係其實啲戲嚟去都係淨係咁警匪愛情好悶，係啊。咁會唔會有啲奇幻啊或者科幻元素加落去？好㗎呢樣嘢。咁但係你要諗啊點加嘛，即係唔係硬 key 啊嘛，係呢個問題啫。咁如果佢可以諗到啊點樣喺呢個故事裏面係真係可以有龍啊或者有啲嘢，咁唔係啊。如果你擺得翻去個正古仔關事冇問題㗎、你就話得佢啊聽到條龍同佢講嘢，咁到底係佢係黐線啦定真係條龍？你可以一路有呢樣嘢㗎。 系， 咁如果你一路都有，咁咪好啲咯，即系唔系话咁样会好好啊，即系都好啲，你一路都唔关事啊。 系，同埋佢个纹身喺度，系咪以为当咗嗰个纹身就系同佢一齐存在咧？ 可以噶，你咪佢咪无端端好似嗰条龙会同佢讲嘢咁，点解唔可以咧？ 但系我完全冇呢种感觉咯，佢 冇啊冇啊，系啊，冇提嘅，其实都系啊， 系啊。 你就算拍李小龙咧，嗰时嗰套鬼老板啊， 系 咩？怎好似唔知叫做 Dragon 嗰度咧？即系嗰时嗰夏威夷仔做，其实佢咪有摆啲怪嘅女咯？明唔明啊？唔系啊，咁啊正常讲李小龙点解会有怪嘅？佢就话佢原来咧，佢个家族咧系受诅咒嘅。佢话因为佢每一代嘅长子咧都会有只怪魔咧嚟去杀佢嘅，咁佢一定睇下佢过唔过到嗰关嘅。如果过唔到嗰关咧，佢就会死嘅。咁佢就當然佢就未講到佢個仔啊，但其實嗰度已經即係佢即係預示咗會有呢樣嘢咯。即係其實佢有加咗個奇幻元素落去㗎，明明講李小龍生平㗎嘛，即係唔係唔得㗎，你可以加㗎。咁當然你加落加唔加或者你覺得有啲無厘頭咁啊，係有少少㗎。咁但係因為李小龍的確係有個咁嘅現象㗎嘛，就係佢每一代嘅事實上每一代都死㗎嘛，係咯。 系， 系啊，咁呢样嘢佢食到咧，咁你又觉得，咁又好似啊，佢咁样嚟去解释呢样嘢，又即系得意啲咯，系咯，咁佢又讲点解佢叫做细凤咁，其实佢就话唔想嗰只嘢知道系佢啊， 嗯， 即系佢咁样讲嘅喎，嗰套戏系啊，佢就专登唔叫自己个名，咁佢啲人就咁噶，咁当然咁唔现实，梗系唔关呢样嘢事啦， 系 咯。系啦，系啦，咁但系佢都玩咗呢样嘢，而捞咗落去一个即系李小龙生平嘅故事，咁都加奇幻元素。即系我的意思就系，你加你要谂啊点加啊？ 系， 我唔係話佢呢個都交得好靚啊，但起碼都人哋都叫做攝到，攝到先。呢、這、一個其實攝都攝唔到啊， 係完全不冇啦。 即個情況去到太興同 Iron Man 個關係咁冇關係啊。 係。 係啊，即係你最尾彈隻乜嘢出嚟都得㗎啦，係咪？你彈隻棉花糖怪出嚟都得㗎。係。即係你出現任何嘢都得啦，係咪先？無厘頭嘅，咁點解你警匪片嚟㗎嘛？點解會咁嘅咧？咁即係佢就中間因為都唔關事咯，或者佢一路都冇關係嘅同呢件事。咁其實係咁好大鑊啊，大佬係。喂，好啦，咁啊要講落去㗎咯，係嘛？呢度插完你咧，又話留心人咁樣再插勁啲，係咯，係咯。嗯，好啦，喂，咁我哋講落去啊，咁啊未講曬啊，咁我哋講埋其他嗰啲啦。嗱，路比桑咪做咗套即係我哋一路講佢啊，因為有啲打女啊嗰啲，咁其實呢度都係打嘅。 係啊，冇錯。 咁好啦，咁路比桑嗰套又點咧？咁呢套就要北美朋友先睇到啦，香港暫時未知上唔上。Anna 係啦。 好啦，咁呢一套又衰乜咧？即係衰㗎啦，老實講衰㗎啦嚇。嚇、 啊、 即係又係即係呢個導演咧，我自己就非常中意啊，路比桑嚇以往啦嚇。咁由哇，最後殺手不太冷啊，話咩第五元素，喂好多都好睇嘅。啊、即係佢親自操刀嗰啲啊，佢嗰啲佢公司，但係第啲人拍嗰啲，我唔計數啦嚇。 係啊，咩迪士？ 咁樣攞得好嘅， 正啊。 咁但係咧，直至就去到上次嘅《星星之城》咧，我就開始有啲覺得脱脱地。唔係，其實 Lucy 都係啲，因為 Lucy 咧前邊 OK， 但後邊即係玩到純特技咁，都唔使喐手嗰陣咧，其實都唔麻麻地嘅。咁但係都起碼都半套好睇嘅，係咯。咁但係去到《星星之城》開始就真係有啲冇乜力咁啊，覺得。咁今次呢套喎，咦咁佢唔再拍嗰啲科，即係嗰啲有啲高科技嘢啊、特技咁，照佢拍翻十把應該得啩？咁睇個畫頭嘢都見到打得好凌厲啊，係咪？嗰個女模嗰個餐廳嗰段係嗰段真係嗰段，可以睇翻成段都其實係拍得好睇。咁但係原來只此嗰一段嘅啫。 嚇咁大劑 係咪？即係我意思，只此嗰段拍得好睇啊。 係咯。 即係其他嗰啲打位咧，即係就算咁樣大打都好，後來嗰啲係冇唔係拍得咁好嘅啫，即係 OK 咯，只不過係就冇咗嗰種神髓。咁同埋咁佢都唔係話淨係打好睇啊，啲文搶都好睇嘅。如果睇這個殺手不太冷，其實大部分時間都係講嘢啫嘛，好有趣嘅睇嗰樣嘅關係。但呢度咧就未能夠即係做得翻，係啦。咁可能我就覺得佢第一就 handle 嗰啲咧，係其實都仲係一啲黑幫啊、殺手類嘅，即係講翻一個。普通啲階層啊，咁但係佢呢度咧，因為佢係特工咧、啊，你成件事唔同咗啊！你變咗哇！你講到去 KGB 總部啊，即係咧 KGB 總部竟然哇喺嗰度想殺出嚟一個女咁，哇！人哋嗰啲揸曬機關槍咁，咁但係你依然係好似孖哥咁打，你叫佢冇得打啦係嘛？ 應該係鬼鬼鼠鼠逐一擊破咁打先至做到。 唔係㗎，佢成硬冚㗎，佢成一圈圈出嚟咧就先避子彈，即係佢先閃一閃嘅。跟住就永遠都打佢唔到喎，跟住叫佢打人冇人打佢喎，係佢唔係 mark 哥中曬槍喎，佢冇嘅喎，人哋中曬槍嘅啫喎，只會咁你就開始唔係好真實啦，因為你之前嗰啲係打黑幫嗰陣都仲講得通啦，咁嗰班又唔係大佬，嗰班又唔係軍人，佢手上都唔係有啲咩重型武器，佢都係即係都係攞支槍，咁佢次次就搶人支槍，用翻人支槍射，咁嗰啲係 OK 嘅，嗰段餐廳嗰段真係拍得好好睇喎。嗰段又真係好好睇喎，唔係講笑。但係其他啲場口就唔得啦。咁同埋其實佢係大部分嘅殺人都係暗殺嘅啫，佢都係一槍咁就搞掂。咁變咗你都冇乜再有即係勁啲嘅打鬥。咁同埋佢最大鑊咧就係咧喺個時間上啊，佢成日咧 fit 翻轉頭啊。 係。 係啊，但 fit 翻轉頭都唔緊要喎。有時你出橋咧講翻，哦原來咧。佢之前嗰段嘢其實係咁發生，嗰啲其實佢唔會殺有介事，佢影咪影，佢要咧殺有介事到咧黑底白字，三個月前、兩個禮拜前，經常係咁。 係。 嗱，咁我發覺路比桑 handle 唔到時間跳呢樣嘢。你佢比翻佢好睇嗰啲戲咧，全部都係順講嘅。 係。 係。咁我唔知啊，係啊，咁可能你話CC 特技佢又似乎唔係好 handle 到啦。一多咧，佢就又變咗，其實唔係佢搞啦，即係抌俾動畫師搞嘅啫，等於。呢啲咧怪呢啲咧，即係離開咗黑幫呢樣嘢，好似又，我覺得好似又超過咗佢嗰個 handle 啊，我覺得係。即係佢唔可以拍啲戰爭片嘅，即係我覺得係。係啊，即係佢拍嗰啲都要拍翻係嗰啲吳宇森嗰種咯，佢好似嘅其實。係啊，咁所以你見到佢喺度即係殺翻黑幫啊嗰啲殺手嗰陣咧就好睇咯。系啊， 咁所以就咁啦，我覺得佢呢套嘢係超過咗佢嘅即係本來嘅範疇啦，可能想試下新嘢啦，係咯。咁而呢個女主角係阿水咧，其實就係上次《千星之城》入邊嗰個公主。 哦。 咁個公主上次就獅子執到變咗外星人啦，咁其實係呢個女嚟。咁呢個女本身真係好似係即係俄羅斯人嚟嘅，都係。所以你睇佢樣係即係佢都惡到嘅個樣就係。 是 即係佢呢個就似啊！你佢講佢好兇狠嗰陣咧，係有說服力嘅。 嗯， 係個樣我講係，當然佢啲身形就冇㗎啦，瘦到猛咁，你點會講到佢可以打到咁樣啊？即係，但係佢係有型咯，佢做嗰種係。 嗯， 咁亦都算係咁㗎啦，起碼啲打鬥咧就好過阿卡拉迪洛芬尼先。係啦，卡拉迪洛芬尼都係做翻啲即係講嘢文氣嗰啲會比較適合佢啲，係啊。即係就算做變態都好，佢都係講嘢嘅啫，係咪？你叫佢打咧，甚至千之城叫佢踢佢都踢唔起。 系 咁到底系佢嗰件衫紧咧，制咗踢唔起，定佢根本唔伸手唔得，咁就唔知啦，系咯。咁啊，但系佢系上次做嗰、那个自杀特工里边做嗰个咩女巫嗰、那个，咪好啲咯， 系 咯。 嗰个得 系咯，嗰、那个好型啊，系咯。咁但系因为嗰啲唔系即系打啊嘛，即系佢唔系即系七寡妇咁嗰啲啊嘛，系咯。佢唔系嗰只啊嘛，咁啊就系摆 pose 同埋做个好诡异啊啲，咁佢做到，但系就系你叫佢即系真系打拳脚，似乎今次呢个女 model， 即系佢真人都系 model 嚟，咁系做得几好。 系 就 O K 嘅，吓咁同埋星光熠熠去拱照佢啦。咁今次有稻草人啦，做嗰个美国嘅特工啦，吓即系其实佢不断过档嘅呢条女啊，其实吓佢唔知系几多，佢唔知系几多佢唔系二五咁简单嘅啦，吓亦都唔系 double 嘅特务咁样，佢唔知 double 再 double 再 double 嘅吓，佢系吓咁啊。俄罗斯嗰边啊系啊，其实咩 Dracula 啦，即系嗰个做即系嗰个啦，吓嗰个即係同嘢時裝入邊嗰個，即係光頭 Jason 個細佬啦，即係嗰個啦嚇。嗰個就係俄羅斯嗰邊 recruit 佢嗰個特工咧，咁同佢又有一手啊，所有人都有一手啊呢個女啊。係 啊， 係啊，咁跟住俄羅斯嗰邊嗰個阿頭，即係又唔係大頭嘅，即係帶住佢嗰個邊個哥就係英女王啦，係嘛？ 咦，咁咪又光頭 Jason 阿媽？ 係啊，係啊，都係。咁但係呢度咧，佢就真係做得好好嘅，即係你睇佢就好。真係好有型，即係雖然你初過佢成個老前婆咁，但係原來最後係佢先係真係幫呢條女喎，你冇諗過嘅， 嗯， 其他人都唔都係都係為自己升職多啊，係啊，咁啊好多人拱照兒呢班演出嘅人都非常之好嘅做得，咁但係就即係喺嗰個時間個交代啊嗰樣嘢咧就好太過陣日啦，係啦，即係經常跳時間呢一樣嘢，係， 嗯， 因為佢每次發生完咧，佢次次講翻轉頭啊。但係嗰場唔緊要啊，你好多戲都會㗎啦。咁佢咪影翻哦，其實如果佢同嗰個人原來一早傾掂咗數，咁但係佢唔係，佢係影翻幾個月前啊，成日都係咁啊。 嗯。 即係仲要黑底白字咁樣影一影，咁唔得㗎。你有時你直接跳翻去嗰幕戲，咁頭先先睇完啫，我都記得嗰幕戲啦。咁你唔使特別講㗎嘛。你影翻嗰場戲啊，我就知道原來嗰場戲嗰時咧，中間原來發生一啲嘢係頭先冇影到嘅，咁樣咪得咯。咁詳細我唔講啦，咁因為都未睇，大家係咪咁啊？大家可以入場睇下啦。咁睇下都無妨，唔係話佢衰到貼地，即係意思佢冇咗路比桑嗰種以往好犀利，即係由頭到尾你係唔會即係停到嗰種感覺咧，就冇咗啦，即係好斷啊，係啊， 係。 咁但係即係嗰場餐廳打真係好勁噶， 係。 因為佢專登試佢啊，即係專登俾支冇子彈嘅槍入去叫佢殺人啊，咁叫佢入去冇嘅咪隨手攞起乜嘢都係做武器咯。 係， 好勁啊！嗰場真係好勁，係， 嗯， 係啊，同埋佢都打得幾好睇，那個女嗰場係啊，咁但係其他嗰啲就未得啦，係啦，咁啊，但係我諗都或者會唔會好睇過紅色特工嘅，係， 嗯， 係，其實都係呢啲題材啫，係 啊，唔識打咁滯啊嘛，邊個？係 啦，咁到底嚟緊嘅黑寡婦又如何咧？咁會唔會都係變咗咁？我唔敢講啦 ，OK， 到時再睇啦。 都係一個蘇聯女間諜，係啦，咁樣故事係。咁啊 ，OK， 咁呢個詳細又唔講條橋俾大家聽啦，係呢個就留翻大家睇下先啦，係啊，有機會啊。好啦，咁啊要講翻就係咧，即係有咩關係咧？咁啊，大家睇路比桑睇咁耐啊，係咪？咁大家印象點啊？分講下先。 嗯。我對羅比桑都係通常嗰啲人都係覺得第五元素啊，你個殺手不太冷啊，或者你其他啦，即 係。係啦。 但係我就調翻，我就有一套我最中意佢一套戲咧，就唔係呢幾套喎、 啊。哦。 我中意一套叫做《Big Blue》啊，即係講徒手潛水嘅。 哦。 可能比較冷門咗少少。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即係講嗰個男仔，即係佢可能閉氣潛水潛好耐嘅。 最尾佢回歸翻大海，又記得個 ending 係。咁我就反而係中意呢套戲多啲嘅。 哦，呢套新啲㗎啦，呢套係咪比較 都仲舊過《Kika》你係。 係咩？仲舊啲㗎？哦。係 啊，仲舊啲㗎。我記得好似都有啊，上年龍做㗎，好似係。 係啊。哦。 係啦，係啦，係啦。咁我係中意，因為我覺得嗰套拍得好浪漫嘅，其實係一個愛情故事嚟嘅。咁但係我 套 浪漫嘅情節， 嗰套係咪叫咩愛咩夜海傾情？ 夜海傾情啊，好似香港叫做。 係啊係啊係。 係。 我就中意呢套。 咁嗰個係咩？係個細路仔嚟㗎，即係嗰個你話潛水 全部都大㗎，即係 由細 到 大 到成年 大人 嚇 咩？即係大個都變咗上年路啊？ 唔係上年路。 唔係，我 對手啊。 我競爭對手 ，OK。係 啊。咁如果你講監製嘅咧，我係覺得佢都唔係全部失敗嘅，我覺得。Tekken 系列咧都係一個成功嘅，其實係。 係。 哦 ，Tekken 系列係啊，都係啊，係啊，係啊。 我覺得同埋嗰個阿 J 光頭 Jason 做嗰個速遞嗰個，我都覺得有啲集做睇得幾過癮嘅。 係。 第二集啊，特別。 咁係咯，我相信又我都中意阿羅比桑導演嘅戲嘅，不過有時都失手嘅。我覺得《聖女貞德》係失手嘅，佢之前係。 哦，係咩？哦。 我覺得麻麻地 都 OK 喎，嗰套係咯， 聖女貞德，聖女貞德我都覺得 OK 喎。 我覺得麻麻地啊，嗰套真係，可能我唔中意嗰個時代咯，又或者係。 唔係講阿米娜成個男人㗎嘛，嗰個做。係 啊係啊係啊係啊。 係咯，咁但係個對佢嘅印象都係正面嘅，其實一路以嚟都。 嗯。 嗯。 係啦。 即係近年就開始即係冇咁有力。 好差，我又唔係覺得好差嘅。 但係即係我怪佢冇咗佢嗰個功力咯。 我覺得都可以喎， 即係佢話呢套咧就個特技咧比起《神隱元素》多咗幾多幾多，講到勁過。但係我就覺得拍出嚟就《神隱元素》好睇啲啦，咁咯。係咪？《神隱元素》咪好睇過《仙境之城》啊？ 咁當然係一定好過啦。 係啦。咁但係佢實在佢裡面就話佢哋擺落去嘅嘢啊，或者佢哋今次。即係做嘅嘢啊，咁同埋基於一個咁出名嘅作品啊，咁佢哋係期望好大，同埋即係抌咗佢的確抌咗好多嘢啦。但係結果出場 係佢拍女性係真係有一手嘅，即係拍女性做主角係有一手。 冇錯，冇錯。 似乎阿楊係咪阿楊紫瓊嗰套都係佢拍㗎嘛？如果冇記錯係嘛？咩華生做機唔係佢拍㗎？ 係，冇錯冇錯。 The Lady 啊，黃生做機， 係。我嗰套係文藝片啦，即係唔係嗰套冇打嘅嗰套係咯， 冇打，但係佢係都可以叫做女英雄啊嘛，其實你用 係都係。 係咯，我覺得係擅長嘅咯，呢啲係。 佢係唔係？其實根本你鬼佬開始拍女打，佢係好早，佢係好早嗰、那個。 嗯， 係。你諗下 Nikita 根本係一個好早嘅原型嚟㗎嘛，就是、後屘好多嘢嘅原型嚟㗎嘛。 係啊。 都係佢開創啫，係咪？係啊，香港都整到黑貓啦嗰時，係咯。咁你後面好多嗰啲咩女特工嗰啲，其實都係好多嘢都係由呢度 spin 出嚟嘅。咁所以其實佢係好勁㗎，係啊，唔係因為你要知咧，其實佢自己好中意靚妹嘅。 係。 佢自己係中意溝靚妹，佢嗰時個女朋友都係十幾歲嘅啫，係啊。咁當然而家都 keep 住啦，而家唔係十幾歲㗎啦，係咯。咁所以佢對啲靚妹仔啊，嗰啲點樣可以即係發揮到佢嗰種魅力出嚟咧？即係點解你睇殺死我殺手不太冷？你覺得？喂，嗰時嘅 Little Pointman 大佬乜都冇噶啦，係咪？又第一次做戲，佢點解有一種你即係講唔出嘅魅力喺度咧？咁其實當然係因為魯比桑嘅塑造啦，唔係完全係啊 Little Pointman 本身嘅，一定唔係嘅，係啦，係咁佢係好識得點樣去即係拍呢啲嘢，即係咁同埋佢嗰啲打咧，其實係哇，即係我就覺得好港產片嗰只嘅喎， 冇錯， 即係嗰只槍戰，你成覺得哇，咦佢同阿吳宇森係咪真係？心靈相通嘅，咪拍出嚟係嗰只 feel 嘅喎，就係 佢以前佢拍一扎戲都係呢一種㗎啦，即係咩的士速遞啊嗰啲，已經掛完全係港產片嚟㗎啦，真係。 嗯， 係啊。 咁可能係咪新嗰啲戲就係冇咗呢個味道，就反而爭嗰啲咧咁樣，即係變翻法國片咁就爭啲咧。咁佢以前嗰啲就有少少嚇，點解真係有少少港產片 feel 嘅喎？佢啲西片。即係我唔係話佢似港產片啦，即係有嗰種，哇！佢喺度打嘅時候啊，喺度描寫啲人嗰種生活嗰陣咧，你覺得好道㗎，即係好 係啊， 係啊，即係佢嗰種，即係你講到佢好勁啊，其實佢又平時又唔係乜嗰個窮鬼嚟嘅啫喎，係咯， 個的士佬原來佢又咁鬼犀利啊！跟住之後個差佬又傻下傻下，兩個做客檔啊 咁。呢度當然佢呢度都有閃一閃講呢個女 model 啊，其實本來出身即係好係一個好低下嘅地方嘅。佢又講一段好短咯，咁但係佢只係得一段嘅啫。即係其實佢同阿邊個話上次嗰度咩 Lucy 咧都係嘅，即係佢嗰個佢落難嗰啲人咧，好短嘅咋。 嗯， 係啊。即係其實佢以前就係嗰樣嘢係做咗成套戲㗎嘛，即係就係佢一同一個狀態，佢都係好似都係好慘嘅咁樣。咁其實佢係嗰啲嘢拍得好睇咯。 嗯， 係啊，咁唔係話玩超能力啊嗰啲，或者哇打到好似即係超人咁嗰啲，其實呢、這個唔係佢專長啦，最少係咪？ 係， 係咯，咁、啊、你留翻睇黑寡婦啦，即係如果你要打到超人咁嘅話，個特工要係咯咁啊。嗰啲啦，係啦，咁所以呢次呢套都我唔知其他人覺得，我就覺得係衰做唔翻魯比桑嗰種神粹啦，係咯，我唔係話佢好差，即係佢做唔翻以前咁好咯，嚇，咁當然佢裏面有時喺度追逐啊嗰啲，佢又播啲好怪嘅音樂咧，即係啲音樂好輕鬆喎，真係好奇怪，咁嗰啲 feel 係有翻喺度嘅，係咯，咁但係你話係咪成套整得好就有啲麻麻地嚇，唔係想象中咁得，係啦，就係咁。咁你話相對啦，咁啊，咁你覺得咁得唔得？嗱，你九龍不敗啊，又係打啦嚇，係啦，你繼續講埋先啦。咁你一路講打女啊，你講埋仲有嘅嚇，唔止呢套啊， 嚇，唔止呢套，仲有 咩？另一套 女飛賊啊嘛，呢、這個傑特啊嘛， 係咩鬼嚟嘅？ 哇！就係、 是、呢個女飛賊一定揾靚女㗎啦，正常佢揾咗邊個咧？ 係佢就揾咗非常小特務啊！嗰、那個阿媽，亦都係加州大地震咧，就阿 Rock 啊個老婆啊，嗰、那個 阿 Rock 個女就差唔多係咪？ 揾 個 女 咁 我 都想 嗰個大家仲有冇印象係點樣嘅咧？係啦，唔係當時都好啲嘅喎，你講緊 係 啊，你講 Spy Kid 啊嘛，嗰時係 啊係啊係啊， 係咯，即係加州大地震啊！而家咧再老啲啊，即係都即係真係 厚曬皮啊，羅蘭啊，講佢香港嗰、那個。 罗兰啊嘛， 唔系罗林定罗兰， 系咪靓啲啊？ 啊， 罗兰系咪靓啲？ 咁总之咧就已经系，哇！你净系识有人嘅，有少少你觉得系唔系啊嘛？咁样嘅， 系啊，仲有佢仲要系讲到佢好易成功嗰只，你行佢面前转个圈，跟住之后嗰啲狗公就会。目标又会行埋嚟，跟住撩翻你转头。 如果你睇阿猫女做嗰套同阿肥婆嗰套，你都觉得冇说服力嘅话，你呢套你一定冇啦吓。 系更加冇啊，真系。同埋好中意就show佢啲嘢俾你睇，即系例如开头佢出场嗰阵时候，佢耷低个头喺度用冰水浸下块面嗰阵时候，都 show 条波罅你睇下嘅。好中意 show 呢啲嘢嘅，系啊。 唔系都唔紧要，咁其实咧佢第一集就囧噶啦，即系最尾系濑咗嘢嘅，佢竟然系咁啊？点解会一个即系呢啲女英雄故事系会第一集你系烟草嚟噶嘛？你唔好理第一集就已经濑嘢啦。咁同埋其实咧成集咧你都冇见过佢劲过嘅， 系冇威过，冇威过一刻嘅， 系啦， 系啊。 咁亦都唔知啲人点解要专登揾佢做嘢啦，系啦。如果系佢嘅话，咁佢个所谓一定要救翻个拍档，亦都死埋啦。第一集 点啊？第一集死埋，系啊。 系啦，犀唔犀利咧？呢出嘢 系仲要系呢个佢系冇技能嘅，呢、這个除咗识友之外，嗰啲开锁啊、潜入嗰啲咧，就真系靠个拍档噶啦。系啊， 个拍档唔系靓女嚟噶，系个黑鬼嚟嘅。 系啊，黑鬼。 呢套戏好奇怪咧，除咗呢个女咧，全部都黑鬼嚟嘅。仲有呢个女同个坏人搭头咗，全部都黑鬼嚟嘅。即系讲翻咧，嗰个世界咧系由黑鬼组成嘅。 系。 系啊。 系啦。 唔系嗰套戏唔系发生在哈林区嘅喎，大佬，唔系发生在重庆大厦嘅喎， 系重庆黑森林啊嘛， 即系如果你一个正常嘅地方，而大部分人都系黑人，即系除咗主角之外都黑人，你觉得好匪夷所思系咪？应该 嗰套除非黑人电影啊，除非 嗱黑人电影就连个主角都黑埋啦，咁反而又正常喎， 系冇错， 即系但系主角系白人之外，其他黑人咧，你睇过未？ 未睇过呢套第一次。 你话好似睇过集詹士邦系咁啊嘛，系嘛？ 我嗰集因為係黑魔黨嘅，因為 佢去咗嗰個地方係非洲啊嘛，咁嗱咁啊冇辦法啦，咁嗰個環境合理啊，呢度佢美國嚟嘅啫嘛，點冇理由嘅？美國未至於黑人，喂我俾你一半係黑人好未？唔係我唔好理由，全部都黑人嚟嘅，點解成套戲係啊？ 好特別嘅一套劇啦。嗱、啊，咁你又對比下啦，啊，頭先啦，嗰兩套打啦，啊，仲打女添啦，咁點？ 係， 又如何 嘅？就呢個其實就冇乜點打，同埋個女主角佢基本上開頭出場嗰陣時就已經係俾人用支槍指住個頭，佢冇反應冇成，一下出場已經俾人挾持嘅。基本上你完全冇曬佢嗰啲威力啊，佢打又冇打啦，潛又冇啦，淨係喺見到一個四十幾五十歲嘅阿蟬喺度，阿蘇守龍之扮曬索女咁樣，跟住之後其他人好似又俾佢揾到咁樣喎，顛倒眾生嗰樣嘅，但係 其實佢應該咧，佢就唔係親自去打嗰啲人，咁就會好啲，即係可能係後邊即係佢 指揮 嘅人啫，咁嗰啲就好啲， 咁嗰啲咯。 咁前邊其實有好多人係打嘅，佢幫咁咪好啲咯。呢個佢真係當正係風不二子咁，但係哇個風不二子咁嘅咁係啦， 係 啦。嗱咁當然還看今朝啊，下嚟緊咧呢個森田公子咧再飾演呢個雷貧個女啊， 雷貧個女喎， 哇就係森田公子咁。咩年纪啊，大佬？系啦， 卅出头啦， 唔止啦，系嘛？ 卅几啊，都未。 森田公子系咪同北川景子差唔多同辈啊？ 佢唔系，佢又细啲，佢年大啲，年纪大啲，北川景子又细啲。 北川景子大啲啊？ 唔同 generation 噶，就定 系佢早好多森田公子。 同埋森田公子走咗去整容啊，唔同个样噶。 系啊， 即系我唔好认得边个森田公子嘅，而家系啊。 系啊，我上男，我睇男嘅節目嘅時候見到有， 但係佢嚟緊嗰套戲又好似似翻喎，又似翻啲森田公子喎。 喂，但係之前唔係，之前就有套戲咩嘛？兩個有套日本戲係兩個做噶嘛？係咪就北川景子、林森田公子？我記，我認得。 哦。 所以我以為兩個同輩咯。 我唔係，唔係梗係唔係啊？ 即係唔係同輩，但係北川景子而家已經係做啲即係媽媽啊、嬸嬸角色噶啦，已經。 哇！你下凡都做阿嫲啦，大佬。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下凡都系啊。 森田公司就唔系佢哋嗰代噶，早好多噶。早好多啊，森田。 宫泽理惠嗰期啊，分钟会唔会啊？ 咁又冇，好似又 冇咁早。 冇咁早，系啦。 即系 阿芬芬记得系几时啊？森田公子。 系咪藤原纪香？ 森田公子，我谂就 同宝贝 嚟嘅啦。 上户彩差唔多咧。 聽唔到就讀咩？ 上户彩， 上户彩， 哦， 唔會，佢想早啲啦，應該都， 定係咪廣末涼子啊？ 可能係廣末涼子啊，可能係廣末涼子嗰陣噶啦，係。 冇廣末涼子咁耐啊，好似。 唔係，但係嗰時我已經見到有噶啦喎，即係喺雜誌係佢哋都係喺埋，即係喺同一本雜誌嘅喎。 咁真係唔知喎。 咁嗰時佢梗係好好young啦，梗係靚妹咁肥肥地嘅。 係，著住件一件頭泳衣咁樣拍嗰啲。 係啦，係啦，係啊，係啊，係啊，嗰時好細個嘅。即係真係學生妹嚟嘅嗰時，都有嘅，都有佢喺度嘅， 嗱我呢， 總之佢又唔係話好舊，中間嗰陣度啦，即係總之就都唔後生㗎啦。而家咁佢做雷鵬個女喎，嚟緊係咩劇嚟㗎？係 嘅電視劇。 哦， 係啊。 咁我唔知佢做咩啦，係咯。咁佢真係會又係會易容㗎定咩？唔知啦。 係啊，但係個故事好似主線圍繞就係警察世家嘅仔就愛上咗呢個盜賊世家嘅女。呢個羅密歐與朱麗葉式嘅， 唔係喎，呢個係啱啱做完上一套戰隊喎，呢個係 係咩？ 雷鵬戰隊對警察戰隊啊，嚇仲唔係？ 咁樣啊，哦，明白。 你有乜冇睇啊？阿芬都有冇睇啊？上次嗰套 有 睇啊，唔係仲唔係呢條橋？ 係 啊， 可能再用多次。 係咯， 其實呢 條 橋有好多都係咁嘅，即係越長片好多，咁女飛俠就中意。 唔係，但係佢真係雷鵬啊嘛，真係用翻雷鵬啊嘛，佢 好多咁呢種橋呀。 佢用完雷鵬戰隊啊，玩雷鵬個女咁，係咯， 係 又係同警察嗰邊又敵人變成啊拍著咁，又係玩呢啲嘅， 係 咯 ，OK， 好受歡迎咩？上次對雷鵬戰隊 唔知啊， 好似都 O OK 啦，但係好大本型啊，一般嘅啫喎，係咯。系咯，咁點解呢個題材會搞到變咗度再喺日劇度再發揮咧？咁我唔知啦。咁森田公子，我覺得上一次做得正嘅咧，其實要已經數到去小雙俠啊。 係。 哦， 冇錯。 係啊，嗰時佢未整容嘅，仲係以前個樣嘅，所以嗰反而嗰套咧，我仲覺得係幾正嘅佢係。 係。 即係做阿多隆斯咁啊。 嗯。 係冇錯。 係，仲有出肉 畫面。咁跟住佢再做嚇？ 仲有出肉畫面。 有一定有啦，個卡通都有噶嘛，係咯。係。係咯。咁 但佢跟住再做嗰啲已經唔得㗎啦，係啦，即係上次話嗰套即係嗰套乜鬼嘢話，即係講嗰班特工咁樣第二戰嗰時嗰班咧，乜有啊？森田公子做㗎嘛，佢咪又係做咗類似風不二子嘅人，即係又係偷曬啲嘢，最勁係佢㗎嘛，係咯，咁啊。anyway 啦，系啦，咁啊呢啲咁嘅打女片系啦，或者系特工片咁啊，可以都即系睇睇下啦，即系有几套啦，嚟紧亦都有呢套啦，系啦，咁啊， 系 就咁啦，系啦，咁啊九龙不败就即系再另类啲啦，即系加埋龙啊呢啲元素啦，系啦， 系 啦，嗯，咪就咁啦，系嘛， 嗯， 系啊， 仲有再补充， 系啦， 冇啦，系嘛，咁有冇兴趣啊？芬芬有冇兴趣睇呢个《森田公子》呢套？ 咪有第一集睇咪撳下先咯， 系咯，即系如果第一集呢都幾得，即系可能佢幾得意咁咪 OK 咯，即系佢實在玩乜嘢我哋又未知，系咯，佢有冇易容啊呢、這個元素又未知，系咯， 系， 好，咁到時睇，系咯，好， 好 啦，咁啊呢 part 啊有冇仲有補充？ 冇啦， 誒冇啦， 啊插夠啦，插夠九龍不敗啊， 夠啦，夠曬啦 ，OK， 好，呢 part 講完先，好，我再講第二個題目， 好。